公众人士不会获许进入跑马地马场。马会话，受影响顾客如果以信用卡预订马场设施，有关款项将会退回信用卡户口。如果以现金购票，可以凭收据或者门票在今日起计14日的办公时间内，前往任何一间场外投注处办理退款。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表示，驻日美军将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传至当地，要求取消美军可以不配合日方防疫措施等特权。发言人汪文斌说，驻外美军凌驾于驻在国法律之上，不遵守防疫规定，漠视驻在地民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权利，一而再再而三成为全球疫情的超级传播者，是对美方声称要在全球抗疫之中发挥领导力的莫大讽刺。汪文斌说，防疫不应该有法外之地，更加不应该有法外之人，美方应当深刻检讨自身行为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的负面影响，严格约束驻外美军行为，对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健康采取尊重和负责任的态度，不要做全球抗疫的反面典型。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07点，跌382点，总成交金额15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5点，跌2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0.6，跌19.4；美团195.1，跌24.5。中国移动49.6升1.6，阿里巴巴114.5跌2.4，盈富基金23.04跌4毫，京东集团246.4跌19蚊，汇丰控股49.15升1.35，比亚迪股份250蚊跌22.8，药明生物79.3跌3.55，建设银行5.61系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3，英镑10.559，瑞士法郎8.516，澳元5.644，加元6.13，新西兰元5.308，欧元8.813。每百日元对港元6.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56。日经平均指数报29,332点，升30点。港金报16,89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8美元，卖出1,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因为较早时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所以车龙比较长噶。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提一提大家啦，太子运动场道有水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至到通菜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揸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7: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啲菜好好食喎、啊！ 梗系好食啦，我自己亲手落田种噶，真正本地蔬菜。 想食本地鱼农产品，唔使咁烦嘅。 真系。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只 fetch 之本地鱼农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农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一部女性视角下现实主义嘅剧集，让观众伴随主角个人命运同时代浪潮嘅起伏，当中夹杂亲情、友情、爱情等多重严峻嘅人生考验。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1月5日星期三的下午5:1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高福慧。今日直播室入边咧，仲有戴希立一起喺度陪住大家。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戴希立啊，其实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卫生防护中心咧，啱啱出嚟咧就系宣布咗咧呢一个最新嘅疫情啦。咁啊，同大家跟进一下咧今日嘅最新情况。嗱，琴晚啦吓，我哋香港咧就有38宗嘅确诊个案，其中咧34宗咧系输入个案嚟噶，包括系一啲机组人员啦，嚟自菲律宾去到香港嘅佣工啦，亦都有嚟自美国、德国、英国同埋韩国嘅抵港人士，佢哋咧喺机场入边咧都系被揾到咧系感染咗呢一个嘅新冠病毒。但我相信咧，大家香港市民更加关心嘅咧就系4宗嘅本地确诊个案。嗱，呢4宗个案咧，其实喺寻日咧都被列为咧系初步确诊，所以大家咧喺新闻都听到一啲仔细嘅情况噶啦。嗱，咁佢哋咧其实咧就系包括啦，有一位48岁嘅女士啦，佢咧就同早前咧一位国泰航空嘅空中服务员同埋佢嘅家人咧系朋友嚟噶。两位人士咧有阵时候咧会相约咧喺铜锣湾啦或者系维园一带咧系跳舞噶。咁啊呢一位女士咧系确诊啦，另外一位咧係59岁住喺天后嘅女士咧，亦都係同呢一個跳舞群組咧係有共同朋友嘅。咁仲有一位咧就係 呢一班人士入邊屋企工作嘅一個印籍嘅家庭傭工。嗱，不過我諗咧，其實大家最關注嘅咧，可能咧就係一個源頭不明啊，住喺屯門嘅男士啊，佢嘅情況。嗱，呢一位源頭不明個案咧，根據頭先衞生防護中心嘅公佈咧，原來咧佢由於工作嘅地點咧係喺北角啦，佢每日咧都會由屯門搭車咧經過維園咧去到佢辦公嘅地點。咁啊喺經過嘅過程入边咧，卫生防护中心就唔排除佢系远距离啊，讲紧咧系有超过20米嘅距离咁样样咧，系接触到呢一个嘅跳舞群组。而由于病毒咧，亦都喺一个空旷嘅范围入边咧，系会咁样样去出现，咁所以咧就唔排除咧佢系喺嗰度去染到。但希腊啊，听到呢一啲新嘅确诊个案咧，我谂市民大众会有几个担心啦。第一就系社区入边似乎已经出现咗好多嘅隐形传播链。第二就是原来呢一隻病毒呢是在那个空气入面，即使隔住一个咁远嘅距离呢，亦都係可以做到一个传播。 係呀，呢两点呢就要睇医学人员呢点样去分析呢个情况。如果係嘅时候呢，即係我哋要加倍闪身不得已呢，可能即係对于打针呢个问题呢都要加紧去做。因为照我了解呢，就好似嗰、那個染到病嘅嗰位男士咧，就好似有冇打針嘅 佢？係冇打針。 係啊，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嗱，另外關於打針呢件事咧，其實剛才咧亦都有衛生署嘅人員補充咧，呢一班嘅確診個案入邊咧，其實都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哋嘅 CT 值咧係比較低一啲，即係説明咧嗰、那個病毒嘅傳染力啊喺呢啲人身上面傳出去咧係比較高啊。咁會唔會其實都係同佢哋係有冇接種疫苗係有關咧？一陣間可以請教專家。另一樣要同大家公眾再去報告一下咧，就係頭先喺下晝3:30嘅時候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係見咗記者，就因應住咧呢一個第五波嘅疫情，可以話係一觸即發啦，就宣布咗咧一系列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除咗喺外防輸入上面咧，係宣布喺1月8日開始咧，為期14日禁止咧有8個國家嘅民航客機著陸香港。呢啲國家咧包括係澳洲啦、加拿大、法國、英國、美國、巴基斯坦、印度同埋菲律賓乘客咧，若果曾經係停留呢啲國家咧，都唔能夠嚟香港啊。咁即係話啲轉機嘅人士咧，都係唔能夠嚟。佢就話咧，由於呢個外圍嘅環境咧，有好多 Omicron 嘅個案啦。如果咧唔去大幅度縮減航班嘅數目咧，係會令到公立醫院咧係帶嚟沉重嘅壓力，甚至係崩潰。所以咧就好大刀闊斧咁樣咧去減低呢啲航班嘅數目。但係對於市民日常生活入邊影響更加大嘅咧，應該就係一系列咧內防擴散嘅措施啦。大家要留意咧，係自從嚟緊1月7日開始，去到20日咧，會有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係要取消一啲大型嘅活動同埋聚會啦，例如係嚟緊嘅單車節啦。以至到咧，我見到一啲商業嘅機構咧，亦都宣布咗嚟緊演唱會咧係會取消，去減低咧人群嘅聚集。另外，食肆喺晚上6点之後咧，亦都係唔能夠再有堂食啦。而喺堂食方面安排咧，亦都係會收緊 B 類、C 類同埋 D 類嘅食肆咧，嚟緊分別係只係可以咧2人、4人或者係6人一台。更加重要嘅咧係有好多一啲商業營運嘅場所，好似係酒吧、酒館、美容院、健身中心等等咧，其實係會關閉嘅嚟緊。公海游、本地游系暂停啦，医院同埋院舍嘅探访咧，亦都系要暂停。当然，4人嘅限聚令同埋口罩令咧，系会继续生效。嗱，特首就讲咧话，嗱呢一啲咁严重嘅即系咁果断、咁严谨嘅措施咧，系为咗唔俾疫情继续爆发，可以话咧系香港咧要争取同病毒竞赛，大家斗快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新年之前咧切断呢啲传播链。但希腊可能有好多市民都会觉得呢一啲嘅措施系咪真系过分严厉？ 唔係，我想用幾句四字成語去形容下依家嘅處境，就嗰個來勢洶洶啦，依家就一觸即發啦。咁我諗市民咧就有少少措手不及。咁啊，特首就覺得佢嘅措施應該係快、狠、準、全，即係都幾全面啦。就諗住就要切斷嗰個傳播。不過講曬依扎四字成語咧，可能大家雖然措手不及啦，但係都覺得咧，可能逼得不已都要咁做啦。咁 不过有两个问题，我哋而家可以讨论咧，就系话。话就话全一个措施，但系有啲措施咧以前做，今次反嚟咧就冇做嘅、 嗯。 一个就系学校睇唔睇停课，一个就是公务员使唔使上班、嗯，因为呢个会引起其他行业嘅效法。咁我哋一间都睇下咧，究竟针对呢个来势要切断呢个传播，呢、這个措施快、狠、准、全，究竟有咩地方我哋仲可以商榷？我哋一阵可以倾下呢个问题。 至于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有咁多一啲新嘅措施系宣布咗啦，而这个病毒嘅最新嘅情况咧，亦都系真系特首形容咧系一触即发啦，或者有一啲专家系形容咧，我哋其实咧已经系进入咗第五波嘅开端阶段啦。你哋点睇咧？呢啲措施系到底系过分严厉，定系你哋觉得应该仲有更多嘅措施可以做咧？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系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梁医生你好， 梁医生， 两位主持好。 梁医生想先同你咧倾下关于咧今日嘅最新嘅一啲个案啦。我谂市民特别会关注咧，就系嗰一位住喺屯门嘅43岁男测量员啦。因为根据头先卫生防护中心所讲咧，佢同一啲病毒嘅即系佢同其他嘅确诊者嘅接触咧。是非常遠距離的，講緊咧佢係翻工嘅時候經過維園，咁啊嗰陣時候咧有一啲嘅確診者可能喺維園嗰度有一啲活動，咁樣咧喺一個相距20米嘅情況之下咧，居然亦都係能夠確診。你認為呢一個個案其實係說明咗啲乜嘢嘢咧？ 嗱，呢個我哋唔知道啦，因為你嗰啲咁嘅接觸入面咧。就算佢嗰個基因排序係譬如一致咁咧，究竟一致到咩程度咧？咁嗰啲咧入邊咧，我哋都唔係100%肯定嘅。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咧，因為我哋今次咧喺個社區入邊咧，有一個源頭唔係100%確定嘅一個嘅傳播嘅個案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係另外一個有多重傳播嘅一個嘅又係嗰個機組人員嗰個問題啦。嗰度入面呢有好多人嗰個活動呢其實都係個社交活動係非常頻繁，咁同埋都去過好多高危嘅場所呢，容易喺呢啲咁嘅跳舞啊、遊輪啊各方面嘅地方呢係有機會產生呢進一步嘅擴散，甚至用網絡性嘅擴散啦。咁由於我哋而家呢個社區入面呢肯定已經係出現咗呢有兩條以上嘅傳播鏈，呢啲傳播鏈入面實際上嘅範圍去到幾多呢我哋都唔知啦。咁其實都係要盡快採取行動嘅，又是一定要避免呢佢係產生一個網絡式嘅超級傳播。因為我哋控制呢個新冠肺炎嗰個呢嘅能力係有限嘅，而呢個 Omicron 傳播呢亦都係極迅速。如果我哋喪失咗第一個禮拜個機會呢，當個病毒呢係已經由幾條傳播鏈變咗幾十個傳播鏈，甚至乎出現咗一個超級傳播呢，影響到譬如話係有數以百條嘅傳播鏈喺個社區上面嗰陣時候呢，根本上第一時間會令到我哋個防控資源呢已經係唔能夠足以去應付佢呢，其實你成個就係已經係一個係必然一個失守嘅嚴峻嘅第五波㗎啦。因為我哋能夠控制佢個窗口呢，其實以 Omicron 咁快呢，我哋可能冇兩個禮拜，講緊一個禮拜，所以佢今日嗰啲措施呢其實係必須嘅，但就未必係足夠嘅。最主要就係話呢，你停咗外面嚟嘅航機入面呢，其實係應該一定要㗎啦，但其實就為時已晚㗎啦，因為其實應該早做嘅而係遲咗做啦。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呢，佢係停咗一啲嘅，譬如我哋高危嘅餐飲嘅咧，六點之後啦，但你唔可能停曬，因為大家都仲食飯嘅。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啲高危場所可以盡量暫停，但係都未必能夠完全覆蓋到一個咁高傳播嘅病毒嗰啲咧，係喺個社區裏傳播。尤其是有一個敗筆咧，就係話咧，佢今次仍然咧係拒絕咧係第一時間喺學校停課嘅。學校呢其實係喺呢係根本上喺全球呢 Omicron 之下入面呢細路仔一個好重要感染嘅群組，一來佢哋冇打疫苗，二來細路仔喺學校度呢其實牽涉到呢係大量嘅唔同家庭喺度。我哋香港一間學校可能入面呢有上數以千計嘅細路仔呢係即係話呢嚟自唔同嘅家庭。如果嗰度一產生傳播呢，其實個可以迅速喺社區度擴散，令到你根本上呢喺即係一個禮拜內入面個個案呢可能係返好多返嘅。 在咁嘅情形呢，其实如果我哋真係要停咗所有嘅措施，其实所有嘅社区已经为我哋嗰个防守嘅漏洞呢係已经付出緊代价呢，点解我哋仲要驱离唔第一时间停课呢？係希望尽最后一分努力嚟截断社会上面嗰个传播呢？同埋第二样嘢就係话，既然入面你大家都觉得係咁大风险，我哋好多预期嘅活动大家都冇办法啦，都係要取消嘅情形呢，点解我哋都唔尽最后一分努力，系用公务员开始喺在家工作，俾个私人机构都有个带领作用，希望能够争取喺呢两个礼拜内呢，系尽量将我哋而家个个案入面嗰个传播源呢同埋传播链锁定，令到我哋喺呢个时间呢仲系会有一丝希望能够系阻截到呢个第五波香港爆发嘅时候呢做嘢呢。因为如果你而家唔做嘢，等到佢个案已经系扩散出社区，系影响到我哋嘅好多嘅唔同嘅传播链出现咗嘅时候呢，你根本上系冇任何嘅人力同埋个地方嘅资源去妥善咁样呢做一啲检疫啊、检测啊，甚至乎医疗系统呢都可能会好快呢系会饱和呢，而令到个疫情呢系进一步失控㗎。 因为梁医生，我想即系问清楚呢，即系我头先都提出學校和公務員這兩組人，就是你的正話的科學分析呢，就覺得呢今次整個措施呢反而最核心的漏洞就是這兩個。因為即係小孩細蚊仔冇打針不得已啦，佢就屋企裏面好多成年人，佢就變咗係嗰個傳播嘅載體。如果真係散開去，即係個網絡式，另外公務員亦都係啦，因為佢可以起帶頭作用。即係你認為呢兩個呢是今次一个很显著的漏洞，是不是呢？ 我想这个是很显著的问题来的。你其实呢，因为我们对付一个这么严峻的一个的疫情的风险呢，如果我们的社区已经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还是吝啬，就是说我们本身现在的停课和一些公务员在一个短暂的在家工作呢，而家你唔做嘢，到兩個禮拜你先做嘢入面呢，嗰樣嘢係於事無補嘅。咁變咗其實就係話，你一係唔做，你覺得話冇嘢，我有能力控制嘅，你可以完全唔做嘢。但調返轉頭，如果你覺得係有個風險喺度，要成個社會度呼籲響應嘅，點解你係一定要留咗學校同個公務員在家工作呢？ 嗯，嗱呢度或者容许我补充一下啦。其实特首林郑月娥咧，琴日系宣布喺2月24日扩大疫苗气泡嘅时候咧，都有被问及停课嘅问题。嗱，佢当时就话咧，系由于停课咧，系会对基层嘅学童嚟讲啊，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嗱，特别系停止咗面授课程嚟讲咧，系会影响佢哋嘅学习啦。所以咧，政府喺处理呢方面咧，系要非常之谨慎啊。就话咧，暂时系冇计划咧，系去做停课。咁而今日咧，亦都系冇见到咧喺特首记者会入边咧系有宣布停课嘅消息。咁啊，不过阿梁医生，我哋都非常之清楚你头先个意见啦，就系觉得停课系非常关键。嗱，咁但系跟住我咧，亦都想即系继续跟进咧，就系嗱，你头先话喺外防输入上面咧，虽然做系做得啱，但系咧已经系迟咗啦。我哋见到咧，其实而家喺啲输入个案入边咧，话有90%咧，其实都系Omicron 嘅个案嚟噶，就话咧如果容许佢哋继续嚟咧，系会为医院带来沉重的压力。咁你认为其实现在是做得迟了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几时啊？是不是应该是在讲紧可能占输入个案80%或者更加少的时候，已经要下这个决定呢？ 你见到当地已经开始有一个严峻爆发，当地已经告急的时候呢，其实应该都停的。事实上我们看回以前 Alpha 在英国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一早都停了啦。今次點解要拖咁耐呢？你今次大部分個案已經嚟咗，有啲可能已經呢部分嘅機組人員呢，佢哋入面呢可能都係呢係已經係受到感染。而另一樣嘢呢，就係話有好多而家喺檢疫中心嗰度呢，遲早可能陸續仲會有人發病嘅。其實呢，我哋如果能夠再早啲做呢，其實入面呢係對成個社區嗰個風險呢都係會減低。當然啦，遲到都係仍然呢個都係要做嘅，遲做都係要做。但係呢，其實應該呢做呢啲嘢一定係要早，一遲咗呢，其實嗰個輸入已經嚟咗啦。跟住嚟緊嗰段時段呢，你仍然都仲面對一個呢好高嘅風險呢，陸續都會有人有事。我哋暫時見唔到我哋啲醫院啊，或者係檢疫酒店啊，或者係機場度呢有一個大型嘅爆發。 但係同樣呢啲咁嘅傳播爆發咧，譬如喺台灣度，其實佢機場都有嘢走漏啦。我哋都有啲嘅機組人員入邊，我哋都有個地勤人員咧，佢淨係睇啲出發嘅航同埋轉機嘅旅客入邊都受到感染，都帶入社區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能夠早著先機咁去做咧，你對個社區咧先會有一個好嘅保障。如果你呢啲停航啊或者停止啲轉機旅客咧係做得慢咧，其實個社區已經有咗風險，但係而家都係應該要做。咁同埋學生一樣啦，兩三個星期嘅停課入面咧，總好過入面咧我哋有第四波時搞六個月嘅，咁你學生就上到堂咩？咁其實呢樣嘢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要控制個疫情嘅，停課一定係要早嘅。你話當然我哋希望學生可以正常上課，但係呢個世界呢個主觀願望，你都要睇下個疫情本身你個防控嘅需要囉。 嗯，明白啊，好啊，咁啊，梁志超医生，好多谢你嘅分析啊，或者先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多谢你。咁啊，梁志超医生咧系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嚟啊。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嗱，对于阿梁医生嘅建议，认为咧政府冇喺呢个时候宣布停课，同埋公务员在家工作咧系嗰个力度未够啊，你自己点睇咧？打嚟18723111。咁啊，大希腊喺学校方面，其实讲紧取消面授课堂咧，其实真系对学生有好大影响噶。咁但系专家又觉得应该要停。 咁我都睇过一啲教育界嘅人士咧，就其实教育界嘅人士，多人都好明白，即系啲基层嘅家庭咧，喺即系停课过程当中遇到嘅困难。不过大家都会有一个笃信咧，就系话咧要科学行先，即系话如果科学嘅分析认为呢件事系必定要做咧，咁系要做嘅。不过只不过就要。俾一啲時間學校準備咁解啫，一兩日。 好，先睇一節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五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收緊多項社交距離措施，今個星期五凌晨零時起晚市禁堂食、關閉酒吧和體育處所，以及取消所有大型活動等，為期14日。當局要求所有食肆星期五傍晚6點之後禁止堂食，至於非晚市堂食時段，B 类食肆限制最多2人一台 ，C 类食肆最多4人一台 ，D 类食肆最多6人一台。场内表演需要暂停，多个处所需要关闭，包括酒吧、健身中心、主题公园、派对房间、卡拉 OK 和体育处所等。所有大型活动和非必要聚会要取消，包括今个星期五举行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和香港单车节。本地游和公海游亦都要暂停。至于医院和院舍探访，除了因恤安排之外，需要暂停探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暂时不实施公务员在家工作，亦都不会停止面授课堂。她说有大批公务员需要履行职责，在应对疫情之下就有更多工作去做。例如封區就需要動員幾百人，因此在家工作並不實際。但是公務員事務局會建議個別部門，如果人員在不用回辦公室或者與市民見面之下仍然能夠履行職務，有關安排可以繼續。他本人亦都會取消面對面會議。他又說鼓励私人公司在可行情况之下让职员在家工作，减低人流和公共交通挤塞情况，从而降低感染病毒的机会。另外，林郑月娥说，学校过去一段时间为恢复面授课堂高度合作，目前运作良好，在考虑到学生和家长利益之后，不会停止面授课堂。马会表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新情况，刚刚接获政府指示，必须大幅减少今晚赛事的入场人数。因此今晚赛事期间，跑马地马场只会容许已经预先订座的董事、轮选会员、马主、会员和他们的宾客进场，公众人士不会获许进入跑马地马场。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啊，倾紧嘅咧就系疫情嘅最新情况啦，同埋咧政府啱啱宣布咗咧，自1月7日开始咧会有一系列啊收紧社交距离嘅措施。市民最关心咧，可能系食肆晚上6点之后咧会禁止堂食啦，同埋咧一啲堂食嘅每台人数上限咧，亦都系会有所缩减嘅。嗱，戴希立，我哋头先咧就同咗专家倾咧关于金波啊嘅收紧嘅措施。入边咧，专家梁子超医生就认为咧，唔去宣布停课同埋咧公务员在家工作咧，始终咧系令到呢啲措施咧系唔够完备啊。 我咧就咁睇，因为咧过去我哋试过系停课，亦都试过公务员在家工作嘅。咁但系呢件事咧就唔系零同一百嘅问题，即系话我哋亦都试过局部公务员恢复工作同埋局部复课嘅。所以咧，我哋其實係有經驗咧，由停曬到局部停，然後全部恢復，我哋都經歷過嘅。所以如果今次我哋覺得嗰個措施咧係來勢洶洶啦，我哋需要有個果斷措施，但係我哋都可以咧循序漸進去做，因為呢個經驗我哋有啦。舉個例，譬如公務員可能有啲郵局咁樣，佢可能淨係上晝做翻兩個鐘頭，而唔係全部停曬，做下。譬如學生都係嘅，因為大個嗰啲小朋友咧係打咗針噶嘛。 而家講緊12歲以下嗰啲先至係未接受。 咁你驚佢做再睇，咁就惹到啲大人都係啊。咁你咪冇打針嗰啲停曬，有打針嗰啲慢慢停都得嘅。即係有好多種措施係我哋可以做得比較幼細啲同埋循序漸進啲嘅，因為我哋有經驗啊嘛。所以我覺得依家就話要零或者一百。都不需要咁快做呢个结论，但系我觉得需要有个部署咧，系点样做部分或者循序渐进，我谂咁样会比较稳妥啲。 嗱，各位观众听众唔知你哋又点样样睇咧？今次一啲新嘅防疫嘅措施咧，认为唔去做一个停课同埋宣布公务员停呢个在家工作，又系咪正确嘅决定咧？欢迎你哋打电话嚟1872311倾下。戴希立啊，跟住我哋咧亦都想同各位嘅听众咧，将个目光视线啊带到去咧呢个启德邮轮码头嗰度。嗱，因为咧其实今次第五波疫情入面呢，值得留意的就是刚才提及的跳舞群组入面呢，有九名曾经同确诊者一同练舞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的人士呢，是登上了一艘邮轮海洋光谱号，并且是展开了公海游的。那这只船呢，在今朝已经是因应卫生防护中心的要求呢，是提早回程，并且呢是停泊了在启德邮轮码头。见到呢卫生防护中心卫生署的人员呢，亦都系上船咧，系为超过2500名嘅旅客同埋1200多名嘅员工咧进行检测。嗱，根据一啲报道咧，呢一啲嘅旅客咧喺完成咗检测之后咧，未有结果嘅情况之下咧，系已经获安排离开噶啦。咁啊，当然喺呢个时候就会有一啲市民问啦：，咦，点解唔等埋有检测结果先至放行咧？倘若因为呢九个密切接触者而引起邮轮上面嘅爆发嘅时候，呢啲人士喺未有检测结果就放翻去社区，会唔会亦都系带嚟一啲社区嘅感染情况咧？ 喂，听讲就嗰九位咧就都系阴性嘅，咁所以我觉得佢今次可能早放咗啲人翻屋企咧，就虽然都有少少危险，但系就都我相信佢都有佢嘅根据，因为如果嗰九位里边系有阳性嘅，咁依家你驗完就未有結果可以翻屋企咧，依個真係危險啲，即係咁樣。不過咧，就講開講咧，即係喺過往經驗咧，遊輪同埋跳舞群組呢兩個名詞咧，似乎都係出事嘅一個根源嚟嘅。咁啊，我啱啱我有一個朋友都喺嗰只遊輪度，我都有同佢通訊過。咁佢就同我講咧，就佢哋覺得成個遊輪嘅安排，即係佢嘅感覺咧都好有秩序，咁今次參加者咧都唔會話就嗰啲賠償啊，或者真係提早翻嚟咧就有好多嘅問題，咁都睇到香港人都比較成熟嘅喺呢方面。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其實呢段時間咧，呢類嘅活動咧，確實真係有幾大風險，我覺得。 咁其實政府咧都宣布咗咧係會暫停本地遊同埋公海遊嘅活動啦。咁所以見到即係有一隻原定係聽日啟航嘅雲頂夢號咧，亦都宣布咗咧係會取消行程，同埋咧為佢哋嘅旅客去退款噶啦。咁到底今日啊喺呢一個遊輪上面嘅安排係點樣樣嘅咧？不如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馬上請嚟啊海洋光譜號嘅乘客黃小姐同我哋一齊傾下。黃小姐你好， 你好。 黄小姐啊，请问你而家最新嘅情况系点啊？你有冇已经完成咗检测并且系离开咗啦？ 哦，我哋已经完成咗检测，离开咗只船，大概都两个几钟噶啦。 嗯，咁请问你收到你嘅检测结果未啊？ 未啊。 嗯，明白。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简单去形容一下咧？今次啊，船公司咧喺收到船上面有密切接触者之后咧，系点样样同你哋沟通同埋去做回程啊检测嘅安排？那个过程系点噶？ 其实寻日下昼佢喺船度 call 咪揾人，咁其实有部分人听到都觉得啊，会唔会系呢方面嘅事情咧，疫情相关咁样样？咁船公司一直都冇交代任何嘢啦，咁去到尋日下晝黃昏時間，有人又見到有穿曬保護衣嘅人喺12樓出現，咁都係冇任何交代。咁去到夜晚真係瞓覺時間，反而係我哋喺岸上嘅親友send message 俾我哋，就話新聞已經公布咗，原來有密接喺個船上面，咁就隻船就要提早翻嚟，跟住全部人要強檢咁樣樣。咁當時我哋就好多人喺度討論啦，咁我自己亦都打咗電話去俾嗰個 guest service 嗰邊去問嘅，咁佢哋就話啊，佢哋都完全冇任何消息啊，無可奉告啊，咁就話啊，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所有嘢都係照常嘅，如果有任何嘅更新嘅話，船長就會有通知㗎啦咁樣。咁然後就成個通宵，大家都係喺個 Facebook 或者喺個 WhatsApp 度去交流咯。咁直至到朝早天光，其實開露台門見到，其實都翻咗香港，入咗香港範圍。咁就七點半左右，大家食早餐嘅時候咧，咁船長先至有個廣播就話啊，因為有咁嘅事發生，咁我哋就被要求咧就要提早翻嚟。咁我哋九點鐘就會拍案噶啦。咁然後你哋就要全部人要做強檢嘅，咁就等進一步通知咁樣樣。 想請問咧，喺發現船上面有密切接觸者之後，譬如嗱，你哋都話有瞓咗一晚啦，之後有食早餐啦，有冇發現咧船上面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係有明顯嘅加強咧？譬如你哋食飯嘅時候有冇啲特別嘅安排或者係等緊檢測嘅時候，你哋喺架船上面係自由活動嘅，定係都有一啲規範去讓到你哋保持社交距離嘅咧？ 其實隻船本身個社交距離咧，呢隻船係做得好嚴嘅。即係如果一張賭台有三個人玩緊，其實你喺附近圍觀佢都唔俾㗎啦。咁所以本身佢個社交距離都尚算係 OK 嘅。咁成個過程佢冇特別再加強啲乜嘢嘅社交距離措施。咁我哋淨係被通知咧，嗰九個人咧就已經係喺尋日嘅時候就被隔離咗㗎啦。咁其他人就照常咁樣生活，咁都有提醒大家都洗手啊，喺食嘢以外嘅時候都要戴好口罩啊，咁唔好超過四個人一台，保持1.5米距離啲基本咯。 即係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咧，就船嗰個常規咧都做得幾嚴格嘅。咁你哋啲乘客咧，亦都其實幾守秩序嘅，即係過去，不過只不過突然出現咗件事嘅時候咧，你就覺得通知得比較遲啲，係咪咁樣啊？ 其实是的，因为他的船本身不停都有人在那里抹的公共地方，同埋他们都check得很严，你每出入都要都要你出手洗手啊这样。那只不过就是其实昨日如果新闻已经公布了，可能因为太夜他不想骚扰我们的话，他就没有公布，就变了大家在船就会很不安，因为好像是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回来，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样。是 咁啊，其實咧，你哋喺船上面咧有嚴格嘅社交距離措施安排啦。你哋上船之前咧，亦都應該係咧係先做咗檢測，並且係打咗兩針嘅。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其實你喺嗰、那個成個過程入邊，感染嘅風險啊，如果知道而家上面咧有九個密切接觸者，你自己會點樣形容咧？即係譬如嗰啲嘅社交距離措施，係咪你哋都好聽話嘅咧？你哋覺得即係你自己點樣評估你嘅感染風險啊？ 感染風險其實好難評估喎，因為其實疫情都咁耐啦。咁唔好講係咪遊輪先，其實你平時生活出街嗰、那個風險都一直都係存在。咁你話打咗針？是咪真係個感染風險會低？其實就最近咁耐以嚟，個個都係打曬兩針嘅。 即系输入也好，即系而家发生 Omicron 都好，其实都系打晒两针，咁所以好难，呢、這个问题好难答，系、啦， 明白。 但系就会觉得就其实反而系佢而家咁样检测完放我哋走，问题系最大咯。 嗯，点解你觉得咁样问题最大咧？ 即系虽然其实我自己系船上面嘅乘客啦，但其实我都觉得你咁样叫我哋检测，跟住就叫我哋啊你走得噶啦咁，其实我哋去边好咧？即系包括我自己呢一刻我都系未翻屋企嘅。 啊，咁你 我喺屋企附近，我喺屋企附近喺自己嘅车上面，但系就谂紧即系同先生商量紧，应该翻屋企好啊，定系要等报告先啦，定系点样好？我哋都未商量好。 嗯，那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怕回到家可能会造成即是家人的感染或者是什么情况呢？ 是啊，因为你很两难啊，你回家你又怕啊，如果真的这么不好彩，那又会搞埋家人。但是你不回你可以去哪呢？你又不会想，即是你去检测酒店又不是，你去普通酒店，那但是你个健康申报表要填的嘛，即是你14日内有没有离开过香港啊，或者是你是不是正在接受强检，那你任何一条搭配其实他都不会被访你。所以我们其实就不知道可以怎么做现在。其实不是只是我，首先落船都见到有很多的即是船上面落来的人都不停周围打电话找酒店问他们可不可以拿到房 check in。 嗯，那你今晚有什么打算啊？虽然你说你还没想到，那但是现在都差不多六点。那你今晚有什么打算啊？ 我哋其实就同屋企人商量中嘅，系啊， 嗯，明白， 未有实际方案嘅，的确喺呢一刻度，但我哋希望佢今日稍后嘅时间会出到报告就，其实出到报告都唔算安心好多，因为个时间仲短啦， 嗯， 但系好过冇咯，但系我哋知道佢而家采样呢一刻都未采完。 之后咧，你哋系咪应该仲有其他即系多轮嘅检测要做噶？ 其实系冇指示嘅。我哋都以為會有，咁但係我哋今朝一早收到船俾我哋嗰、那個文字版嘅通告裏面呢，就係講咗只係船員需要喺1月7號嘅時候再返去做嗰個強檢，而我哋乘客就冇進一步嘅通知。 嗯，明白，好啊，好多谢你的分享啊，黄小姐，希望你都尽快找到即系解决今晚住宿的需要啦，同埋都希望你身体健康。 喂，好像都有啲钱俾翻你哋喎，系嘛，即系吓， 退款 系有退款啊，系嘛，即系都有吓。 佢按比例退翻25%，咁同埋一啲你冇用到，可能你 book 咗有啲嘢未玩嘅，今日取消咗嘅，都会退。咁同埋有一日嘅嗰个港务费退款咯，其实有啲佢已经退咗噶啦，落船前佢已经退咗噶啦。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小姐，先同你倾到呢度啦。咁啊，黄小姐咧系海洋光谱号嘅乘客嚟噶。咁头先佢喺访问入边咧透露咗几点都重要噶。第一咧就系关于检测结果啦，喺未有结果之前咧就将佢哋放行咧，都令到佢哋有啲不知所措啊。嚟紧到底喺边度住宿咧？如果咁快翻到屋企，又会唔会即系令到家人咧都有一个感染嘅风险咧？咁其次就系佢话咧仲未收到咧，系咪需要做第二轮甚至系更多轮嘅检测通知啊？咁关于呢点咧，佢都系表示奇怪嘅。嗱，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关于今次邮轮啊，系有一啲密切接触者上咗去啦。处方嘅做法，你哋有啲咩睇法咧？又或者如果你想同我哋倾下咧，政府宣布咧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嚟。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又到暖男叔叔解答大家嘅学英文疑难嘅时间啦。有听众遇到一个 expression 就觉得有啲难度，就问小叔点解。佢话咧有一啲嘢 got the better of somebody, got the better, better, 个意思系究竟系乜嘢咧？点样用咧？同埋个意思其实就系咧。你抵挡唔到某啲嘢嘅影响啦，即係输咗俾佢。譬如一个例子係 ,your nerves got the better of you. Nerves, N-E-R-V-E-S, 即係你太过紧张啦，输咗俾我嗰个好紧张嘅情绪，咁呢就令到我呢做唔到我应该表现到我应该表现到嗰个能力。再俾呢个例子大家 ,curiosity got the better of her.就是他最后都是抵挡不住好奇心的诱惑而去决定做某些东西。再给多个例子大家 肖叔叔明明咧系减紧肥嘅，但系咧夜阑人静嘅时候咧，都系输咗俾呢个强烈嘅饥饿感啦。咁我哋可以话啦 ，Uncle Sue's on diet, but hunger got the better of him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肖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講緊嘅咧就係政府宣布咧收緊一系列嘅社交距離措施，以及咧係有已經出發咗咧去做公海遊嘅遊輪咧，係上面咧有一啲密切接觸者啊，因而咧要提早返航嘅情況。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戴希立啊，喺今輪嘅社交距離措施入邊咧，其中一個面對嚟緊要收緊嘅咧就係公海遊啊。嗱，頭先特首咧就宣布咧，由於要減少市民不必要的外出或者聚会呢，在1月7号至20号期间呢，是会暂停本地游和公海游的活动。不如我们呢现在都请来业界的朋友呢，跟我们讲一下怎样看这个最新的措施。 好啊， 电话旁边呢有营运启德邮轮码头公司的环美邮轮码头董事总经理班志荣在这里。班志荣你好。 你好， 你好， 班志荣啊，收到政府最新的决定呢，是会暂停公海游呢，你们有什么看法啊？你们业界 梗係有少少失望啊，不過都明解啊，唔止係遊輪係要關閉噶啦，其實好多出邊啲設施都一樣嘅。 嗱，我哋知道咧，其實有準備出發公海遊嘅雲頂夢號遊輪咧，已經叫停咗行程啦。據你知道咧，嚟緊兩個星期內會受影響嘅呢啲公海遊，有幾多趟嘅呢啲行程會受影響啊？ 應該有大概十歲啊。我哋而家係平均每個禮拜五歲啊，所以停兩個禮拜就係十歲啦。 据你的了解咧，系咪全部呢啲旅客都系会获安排退款嘅咧？定系邮轮公司会有其他安排咧？ 邮轮公司会同啲船客有安排，唔系邮轮码头决定啊。不过据我所知，应该会有退款嘅。 班志荣啊，嗱，出现咗今次咧船上面有密切接触者，我谂好多市民都会关心咧，到底邮轮上面咧嘅卫生措施同埋指引咧系点样样去叫万一有密切接触者或者甚至系感染嘅时候，其实有啲咩措施系采取咗可以减低船上面病发即系感染嘅风险嘅？ 有好多啊，因为啲大邮轮系有可以話幾層面嘅管理啊，包埋香港政府本身啊，係而家係話最嚴嘅啦。跟住又有一個國際遊輪協會啦，跟住又每隻船有佢自己掛旗嗰個國家嘅法律要遵守啊，跟住又有啲其他每隻船都要遵守嘅 classification society 叫做啊，係啲其他規矩都要守啊。所以其實每一隻船而家喺香港啊，係要所有人48小時之內要做測試，要有陰性測試啊。跟住每個12歲上嘅人上船都要有全部打曬針啦，所以應該理論上啊，呢個係香港最安全可以去嘅地方啊。跟住郵輪碼頭本身都算安全啊，其實都唔係一個需要除口罩嘅地方啊，所以方面啊比較安全啊，同埋呢度嘅空調系統啊，有紫外線嘅消毒裝備啦，好多清潔嘅，有好多物手啊，有啲先進嘅體温減控系統啊之類。上咗船啊，其實船上都有好多好多設施啊，啲國際遊輪協會嘅遊輪公司全部都有好先進嘅過濾啊，空氣過濾啊，都要 都用新鮮嘅空氣啊，俾啲客房啊，唔會循環就係去喺船內嗰啲空氣啦。跟住船上啊都有追蹤儀器啦，就知道邊一個去咗邊度啊。船上都有啲PCR 機可以做測試啊，有啲負壓房啊，係萬一發現懷疑個案啊，都有啲負壓房俾人住嘅。 班志榮啊，你講到關於呢一點咧，我都有留意咧。今次嘅船公司咧都話，即係一知道咧有九個嘅密切接觸者咧，都已經馬上將佢哋咧放喺隔離區。這個隔離區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嘅一啲負壓房啊？ 係啊。 是不是即是说摆他们在里面就是即是比较能够有效地将他们跟即其他乘客去隔开和避免病毒会随着空气出来是不是 没错。 所以可不可以说其实你都会认为在船上面的感染风险你们评估其实都应该是低的呢，可不可以这样 说？是相对比出面要低。 明白。 是因为整个环境可以控制，不像出面某一些场所，是如果有密切接触者去过呢，你都很难追踪这个人是每一个去过的地方有接触了哪些人，反而在船上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追踪仪器。 好，麻烦你班志荣先跟你谈到这里，因为呢我们跟着就要听一节交通消息了。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腾讯控股430.6跌19.4，美团195.1跌24.5，中国移动49.6升6，阿里巴巴114.5跌咗2.4，盈富基金23.4跌4毫，京东集团246.4跌19蚊，汇丰49.15升1.35，比亚迪股份250蚊跌22.8。药明生物79.3跌3.55，建设银行5.61升1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京城机电、金石投资集团、拉夏贝伊、长盈集团和中安控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天维股份编号1239，之后是中国华融、百越集团、华盛国际和元美光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7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72，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港金报16,89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67美元，卖出1,820.18美元。港汇指数95.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排到去丁九桥的车龙就排到去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快线有坏车龙尾丁九桥。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现在都车多，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繁忙，现在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流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去龙翔道的车龙就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翻观塘龙尾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另外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现在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介乎和斜村至到沙田马场那段都是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交通繁忙，龙尾近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对于不明源头个案咧，点样理解好咧？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而家似乎有两条额外嘅传播链系已经浮现咗出嚟，亦即是话咧，其实可能喺社区已经系有五条甚至无十条隐形嘅传播链噶啦。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大嘅警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大希立喺度。大希立啊！嗱，我哋第一節嘅自由風咧，就同大家講咗咧，特首林鄭月娥喺今日下晝宣布咗，自1月7日開始咧，一連14日會有好多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見到咧，佢喺記者會入邊咧，亦都提到一樣嘢噶，就話咧，其實而家過去呢24小時啊。疫情的急速变化咧，系令到佢觉得唔安心同埋冇信心，所以咧就采取咁多佢形容系快同埋狠嘅行动咧，希望系走喺疫情之前咧，务求用一个短期嘅阵痛去压抑病毒嘅传播，就知道咧好多业界都会受影响，希望佢哋谅解。嗱，呢啲业界咧包括系食肆啦，因为佢哋晚上6点之后咧嚟紧就冇得堂食啦。亦都咧有15类嘅商业场所，譬如。如是美容院 健身中心、酒吧、酒館等等咧，呢啲都係要停業。咁啊，其實我哋香港咧已經好長嘅一段時間咧，冇話要將呢啲商業場所去停運啦。過去咧一出現呢啲措施嘅時候咧，業界嘅朋友都會走出嚟同我哋講咧，佢哋嘅生計點樣受影響啦。政府甚至咧仲有出過咧，即係一啲嘅津貼啊，或者係一啲補助咧，去令到佢哋嗰個生意受損嗰情況咧可以得到舒緩。咁但系即系今次咧，就有14日嘅措施啦。阿戴希立，你自己认为系咪即过分嘅严格咧？又或者呢一啲嘅场所，佢哋嗰个商业上面嘅损失，你又点睇咧？ 嗱，首先咧个商业损失咧，我谂就唔系食肆嘅，因为你6点之后咧就只可以外卖咧。其实过往经验咧，过完外卖嗰段时间，成条街都静晒嘅，即系啲商店啊，即系啲賣衫嘅地方都冇人行噶啦，咁但係14日係咪要政府賠償咧？就我就依個就翻政府同業界裏邊去商討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冇辦法，因為如果用根據科學，我哋真係一定要咁做，仲要做得好全面添。咁過咗依14日之後，係咪我哋可以切斷咗之後可以恢復翻正常咧？咁大家都係咁希望啦，即係咁樣。 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啦，好快咧就會係農曆新年啦。咁喺即係農曆新年嘅前夕咧，飲食界亦都話俾我哋聽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即係大型嘅宴會啦，譬如係團年飯啊、春茗啊等等。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叫停堂食咧，就係希望兩個星期之後咧，我哋真係堵截到社區嘅傳播鏈咧。咁呢啲即係農曆新年前啊，或者農曆新年期間嘅食飯嘅活動咧，可以得以維持啦。但是会不会亦都有顾客呢是因为疫情的严峻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宣布可能取消订座呢亦都是会影响业界生计的一个情况来的。或者我们稍后可以找业界跟我们一起谈一下。至于听紧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对于政府宣布了一连串的这些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你自己会不会是受影响的业界呢譬如你会不会是食肆的朋友又或者是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商业场所嘅营运人士咧，另外见到咧，其实有一啲大型活动咧，亦都系宣布取消啦，例如系单车节啦、演唱会啦，以及系可能系一啲鱼龙嘅美食嘉年华，政府咧亦都系宣布咗咧系会取消噶啦。咁啊，对于社交距离措施嘅收紧，系咪能够有效压制个疫情？你自己又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饮食业界朋友一齐倾下，有稻苗饮食专业学会嘅主席徐文伟喺电话旁边。徐文伟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啊，徐生你好啊。 徐文伟啊，其实对于政府宣布1月7日之后咧，食肆又要翻去嗰个6点之后禁止堂食嘅安排，你哋业界点睇啊？ 哦，好突然啊！這個消息都好震撼啊！因為早兩日先講緊個疫苗護照或者打針先可以入內，延遲到去2月24日先實施啦。咁但係突然今日咧特首喺記者招待會講咧，就收到好緊啦，萬事6点後冇得堂食。這個消息係對我哋整個飲食業界嚟講咧係非常之震撼啊！因為咧年近歲晚咧有好多客人已經訂咗台啊，或者食團年飯啊。我哋業界有好多訂即係好多採購啊，啲貴價嘅食材都預備好曬，準備係預備晚市，即係嗰個團年飯嘅工作。突然間而家冇得做依一個晚市咧，未來嗰兩個禮拜咧，對我哋嘅打擊都好大。咁啊，今日都有好多消息一出之後咧，都有好多客人咧都致電分店啊，致電都係取消訂座啊，或者然後嘅日子啊，等等等等啦，咁樣咁啊，都有好多工作要預備啦。 係，咁啊特首咧今日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希望咧係可以透過呢14日咧好嚴格嘅措施咧，就喺新年之前壓止到疫情，咁就唔會影響到咧大家喺農曆新年期間咧一啲即係大型嘅，譬如春茗啊等等嘅。嘅一啲安排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恐怕即係當個疫情散開咗之後咧，其實對業界嘅影響更大喎。你自己點睇呢個講法咧？ 兩個禮拜後可以恢復翻晚市堂食咧，依一個 期盼咧，我哋整個業界或者香港市民咧，都係好期待、好希望嘅。咁但係能夠做到一步咧，就都係好靠我哋全港嘅市民咧嘅努力啦。即係例如喺呢段期間就減低人群聚會啊，減少外出啊，未接種疫苗咧要盡快去接種疫苗啦。大家一齊攜手咧，可以控制個疫情或者去壓制個疫情咧，好讓兩個禮拜後咧，可以大家回復正常嘅生活咧，我都係抱有信心同希望嘅。咁希望都通過我呢個節目都呼籲下大家合力去幫手控制個疫情啦。 咁你哋譬如頭先講訂咗啲食材啊等等，另外又要準備外賣，又要準備另外一啲嘢。你哋呢段時間呢件工作，你哋諗係點樣做法去解決呢啲問題呢？ 其實係除咗主持所講啦，要啲食材可能要延遲送貨，甚至乎傾然後送貨或者點樣啦。第二就係要今日有大量嘅顧客都查詢呢方面嘅情況啦，咁都係忙個不停。仲有咧就係即使六點前可以做生意咧，但係都收緊咗嗰個座位嘅座數啦。譬如 D 類食肆咧，由十二咧就變為六啦，六人台又變咗四人，四人變咗二人啦。咁所以喺選擇菜單嘅時間咧，都又要重新要寫過，就設計啲菜式啦。咁呢個都係喺未來呢幾日，同埋頭先主要講啦，要預備啲外賣嘅工具，例如飯盒啊、刀叉羹咁咧，都有好大量嘅工作要做咯。 準備得切啊！你哋依家 其實咧都困難嘅，因為突然間咧，即係會要有即係譬如啲快餐店啊、冰室等等咧，要預備一啲外賣嘅用具啦，跟住一啲嘅特色菜要將個菜單由十人變六人啦，等等咧。我諗整個業界呢一兩天咧都係忙緊呢啲嘢啦。咁當然前期又要同啲同事開會，點樣去應對呢14天嘅變化啦。咁都係大家都忙於不停。咁我知道今晚應該有好多業界嘅同事咧都開啲緊急會，去傾下點樣喺禮拜五開始實施之後嗰14天點樣去處理呢啲工作啦。 我有一個咧，就係飲食界嘅生態嘅問題，想請教你，因為我就外行人啦。不過我就照我所了解咧，即係呢段時間以嚟咧，其實食肆嘅數目咧係比以前多咗嘅，同埋咧就好多人工啊，或者後鍋啊嗰啲廚師咧就搶貴曬嘅，因為好多人即係一恢復翻，咁好多人就即係。韭菜啊，好多各方面都正常翻曬，仲有突添。咁同埋咧，好多人都即係都習慣咗，就冇出去旅行咧，就肯用貴啲嘅價錢去食嘢。咁但係依家依個生態一遇翻呢14日咧，你估對你哋飲食界嗰個生態，其實會產生咗個咩微妙嘅影響咧？ 呢、這個都唔係微調啊，因為都我 唔係微妙嘅影響，我意思就係一 微妙會有機會咧有一個咧大洗牌嘅， 即係又再一個大洗牌嘅，你會覺得係嘛？ 會覺得，因為點解咧？頭先主持都講啦，即係過去你都觀察到社會現象有好多新嘅飲食店開幕啊，新開啊等等。其實唔係嗰個整體個營業額上升啊，而係咧有幾個現象發生咗就。好多呢啲咁嘅餐飲店開張，第一咧就係過去疫情喺第二、第三嘅時候咧，有可能有好多我哋飲食界嘅從業員啦，放無薪假、裁員啊等等咧，就流咗出嚟咧，咁佢可能10個8個同事咧就夾少少錢，就去創業啦，我哋叫佢做可能有兩餸飯啊等等等等嗰啲，開始小本創業啦。咁就有一個 session 係啲啦。第二咧就。唔同行業咧，因為喺疫情底下咧，復甦嘅情況咧冇咁快，或者冇咁理想啦。佢見到可能飲食業都幾好喎、啊，咁就有啲投資者咧就去開業啦。咁第三類咧就係、是、可能過去兩三年疫情所影響啦，有啲連鎖嘅集團咧過去兩年都冇乜點樣開春啦。見近排呢幾個月咧香港政府控制疫情又控制得好好啦，咁所以又開始慢慢就拓展佢嘅業務啦。咁變咗呢三個因素影響住咧，就見到市場有好多飲食店開咗啦。咁飲食店開咗咧，第二個現象就係帶嚟頭先主持都有講啦，人工會飆升嘅，因為大家都搶人啊嘛。我哋近排即係有個 叫做特別嘅説話咧，即係啲同事唔做，啲員工唔做咧，可能就一跳槽，隨時都加三成人工。咁呢個現象咧都係發生緊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好困難，加上食材咧個成本上升得好緊要，因為 啲運輸有問題啦，係啦。 運輸有問題啦，每個我哋香港嘅食材絕大部分九成幾都係喺外來輸入啦，歐美啊、中國內地啊、國家等等啦，咁變咗有疫情影響咧，可能佢哋嘅生產啊都停咗一段時間，再復工咧嘅時候咧，追唔切嗰個量咧，又令到個成本上漲啦。咁如此種種咧，都係令到我哋飲食業咧嗰個經營壓力好大啊。 咁呢兩個禮拜嘅洗牌又會產生咩後果咧？ 我相信即係其實過去開咗咁多間啦，個競爭咁劇烈，都有好多都唔係話有利潤啊，或者甚至乎虧本嘅。咁經過呢兩個禮拜，大家都可能意識到疫情咧，其實係仲未離開我哋，係沒完沒了嘅。對佢哋做生意嘅風險咧，都相對之高。如果佢哋繼續經營，都要考慮佢未來嘅風險。咁所以可能喺農曆年後啊，或者觀察多一段時間，真係冇乜氣息咧，都會相繼結業咯。 嗯，最後想問埋咧，根據過往嘅經驗，喺晚市禁止咗堂食之後咧，會對你哋整體個營業額產生啲咩影響咧？係做外賣會幫補得翻啦，定係你哋都預咗可能會有個虧蝕出現啊？ 過去如果攞翻第三、第四波嘅經驗咧，做外賣咧可以彌補到某部分嘅生意損失，但係總體咧都係跌六七成、七八成，酒樓咧甚至乎跌八九成生意添，因為酒樓尤其年近歲晚咧，或者酒店咧都係好靠晚市嘅生意噶嘛。咁呢個影響係相當之巨大嘅。咁所以有好多時好似第四波、第三波疫情見到好多又產生咗好多網上平台送外賣啊咁。等等啦，跟住可能會啲生意或者啲客人咧個消費力咧就會轉到去咧街市啊或者超級市場咧去消費啦，買啲食材翻屋企自己煮嘢食啦，咁呢個都係會有發生。 好啊，唔该晒你啊，徐文伟，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徐文伟咧系稻苗飲食专业学会嘅主席嚟啊。咁头先徐文伟就形容咗啦，即系因为疫情咧而带俾飲食界嘅营运模式咧都出现咗一啲变化啦。咁到底嚟紧呢两个星期啊，会唔会好似佢头先咁讲，可能出现新一轮嘅洗牌咧？定系好似特首所讲，我哋真系可以用呢两个星期嘅时间禁住咗个疫情之后，新年之后我哋就可以即系去到新年之前就可以回复一个即正常的飲食的状态可能都要观察一下。 是啊，希望就是一个小的反复，就不要一个大的洗牌咯。 那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打了进来。李先生你好。 李先 生请讲。 我姓李的。 是。 我都做开啲飲食，但不是月薪那些。 是。 即係 part time， 而家政府咧又突然間又暫停，即係講句唔好聽，我哋又冇咗半個月收入啦，或者唔知將會仲有冇繼續落去啊？即係延長嗰啲啊？我真係你知唔知我真係想問特首喎，佢知唔知我哋已經生活到水深火熱之中啊？我哋呢班咁嘅新工人飲食嗰班，唔單止我哋呢班做飲食啊，好多其他行業嗰啲啊。做 part time 嗰啲啊，都系水深火热嘅。政府一句说话搞到我哋，你知唔知我哋要借钱度日噶？ 李生啊，即系话宣布咗呢个晚市禁堂食之后，你已经即时收到通知系唔需要翻工啦。 冇得翻啦，夜晚你六点翻咩啫？使咩你啫 ？full time 嗰啲搞掂啦。啲客都系夜晚先出嚟食饭，收工先食饭，多人啫嘛。 系。所以即系你就认为今次嘅措施都影响你生计、哦？ 唔系单止影响我，影响好多人啊！基本上咧，你哋或者我唔知道你啲新闻啊，或者嗰啲有冇调查过？每一次政府系打击几多少人系受嗰啲咁嘅咩堂食嗰啲六点，影响到几多少人嘅生计啊？ 明白，好啊，多谢李先 生。你哋完全，我而家见到啊林郑特首，我仲惊过佢啊！亂咁講嘅，而家佢卅幾萬就識撳，我都識撳啦。你俾得兩萬文人工喎，我都識噏呢句啦，就係識講呢啲咁嘅撳話。 好啊，好。 好多谢李生的电话先啦。咁啊，李生就系一位饮食界嘅从业员啦，生计咧因为即系堂食嘅停止咧就受到影响啦。电话旁边咧仲有另一位严女士都想同我哋倾下。严女士你好， 喂，主持你好，我想讲下咧，即系公务员咧唔应该即系话唔使翻工，点解你公务员要做工啊嘛？反为啲学生咧，如果即系屋企有人睇住咧，可以即系早啲放假都得。如果冇咧，最好咧就喺学校，即系翻学校有啲先生睇住下。因为咧，如果父母翻工咧，如果你突然咁放假咧，又好惨嘅，系咪啊？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就即系应该就系、是、即系公务员，你大人大姐啊嘛，咁你要做嘢噶嘛，咁应该要翻工噶嘛，系咪啊？但系啲细路仔咧讲啊，早啲放假都唔紧要，即系如果屋企有人照顾，如果冇嘅咧就可以翻学校等先生照顾。啊！我仲有一样嘢讲， 系 点解咧？嗰啲外国人嚟香港要等到星期六先正禁飞嚟香港咧？点解唔即时咧？我想问下特首，点解要俾多几日时间佢哋咧？系咪等佢带多啲病毒嚟香港咧？等到我哋香港市民多啲有病毒咧？ 好啊， 即时禁佢禁飞先啱噶嘛？系咪啊？ 好啊，多谢严女士嘅意见啊。咁啊，严女士提到禁飞嘅问题咧，就系、是、特首宣布咗会喺一月八号开始咧，为期14日啦，禁止有八个国家嘅民航客机咧系着陆香港嘅。电话旁边仲有陈生，我哋听埋佢意见先。陈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系就我本身咧就系、是、做呢一个嘅婚礼服务业嘅， 系 咁就我哋啲客人咧就同我哋即系租啊或者系购买婚纱啊同埋做埋嗰啲摄影嘅， 系 咁样嘅。咁早一段时间咧，即系你知啦，早两年啦就社会事件啦，咁啊再加上疫情啦，咁已经咧好多人即系啲客户咧好多时都系受到社会事件同埋嗰个疫情而影响得好严重，将嗰啲分期啊全部系即系推迟晒啊或者系取消咗。咁对我哋咧即系婚礼服务业嘅人咧、那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咁当时政府咧都系冇支援我哋呢一个嘅行业噶，都系冇支援我哋嘅行业噶。咁而家啦，旧年嘅疫情咧就相对系即系稳定咗落嚟啦。咁啊开始有啲客户咧即系重新即系计划翻嗰个婚礼嗰啲嗰啲酒席啊，摆即系摆酒啊咁样。咁所以咧，即係舊年咧就開始有少少嘅反彈。咁但係而家政府突然間又宣布又話有14天嘅咁樣禁止堂食，令到好多客户本來佢哋係租咗啲婚紗或者攝影嘅服務嘅話，全部而家咧又要取消或者係延期，對我哋嘅行業影響係非常非常之大。咁我希望咧，即係政府能夠可以支援我哋呢班嘅行業嘅人。例如向我哋呢个行业每一个商户，即系派钱最少起码要10万元，最少要10万元，因为我哋呢个行业系受打击最严重嘅行业之一， 啊、 除咗导游领队之外，我哋应该系第二噶啦。 好啊，陈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因为跟住我哋咧要听一节新闻，翻嚟再倾啊。 处系错误，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认识到错误系正确嘅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纠正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行径，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上。汪文斌又说，中国和立陶宛关系受挫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都无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中方亦正告台湾当局，谋求台独分裂行径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浪吹园曾经有坏车噶，咁啱啱拖走咗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分别去到丁九同埋过咗青衣西北交汇处。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风力楼。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着黄大仙中心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风力楼。另外就有狮子山隧道啦，狮隧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有坏车阻路，咁九龙入口嘅车龙啦，窝打老道嗰边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有坏车，咁九龙入口嘅车龙啦，分别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同埋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里安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观塘道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的龙尾在油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交通现在顺返晒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到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东西的时候记得要少盐少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杰，揸住佢啊！香港的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噶？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的种子啊！你不是话想做花王的咩？ 咁睇得起我？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的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陈家俊就请嚟民安队讲下点样做社区教育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1月3日起， 星期一至五晚8:30，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日首播，夜里11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11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31支持沙下新经典。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咧係政府宣布啊，喺1月7日開始咧，食肆晚上會禁止堂食，以及咧係收緊一啲座位安排啊。咁啊，剛才亦都有聽眾係做婚禮業嘅打咗入嚟咧，就話即係已經咧有好多新人啦，原本係預訂嘅婚紗咧都係宣布取消啦，就希望咧政府有啲津貼同埋賠償。其實大希臘我都留意到咧，有飲食業界咧都話其實由於農曆新年前後咧都會安排有好多 嘅臨時工啦，而家咧唔能夠安排到佢哋翻工咧，就都會帶嚟一啲生計上面嘅損失。就希望政府咧可以為業界咧或者係工人咧提供好似舊年保就業呢一類抗疫基金嘅補貼。 我諗任何呢啲措施咧，一定會引起一連串同埋好多行業嘅民生問題。咁至於咧呢個民生問題，一個最焦嘅問題咧，就是政府會唔會有補償或者有津貼？咁但係呢個問題咧，我相信政府依家咧就可能未必答得到，因為佢要睇下兩個星期之後嘅情況。咁但係無論如何啦，佢就算依家答唔到，同埋要睇情況都好啦，就一定要心中有數，有兩個打算先得。咁我相信啱啱我哋再聽到好多打入嚟嘅電話，都係圍繞住突然間有呢個措施所產生的民生問題，而民生問題呢其實帶出了個賠償問題。好啦， 是各位聽緊節目的聽眾是不是都有這些嘅憂慮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啊。而電話旁邊呢，我哋有廖先生喺度。廖先生你好。 是你好啊， 廖先生。 是咁，我就即係講下，想講下學校嗰方面啦。 是 即係就其實嗰、那個即係會唔會考慮一下可能即係去翻半日先啦，因為都好多學校都全日噶嘛，而家咁啊，好多都要除口罩食飯，即係除口罩最高風險啦。我第二就可唔可以考慮好似外國，即係譬如英國方面，即係譬如一個禮拜佢哋會做兩至三次嗰啲即係 lateral flow test， 即係自己啲細路仔自己料嘅，係咪 negative？ 因為佢哋冇打針噶嘛，好多小朋友都可以做啲 test， 咁啊可以，如果佢唔需要打針嘅話，或者唔打唔到針嘅話，就可以做啲 test， 即係減低佢哋即係喺學校傳播嘅機會咯。同埋我諗最緊要都係要。即係個疫苗應該要加快速度咯。即係如果譬如而家個香港個接種率打兩針係得個七成，咁大家都知道打兩針係嗰個保護率係好低噶嘛。只要打三針，咁打三針而家先啱啱開始，咁加埋仲要打另一款疫苗，我哋有兩種疫苗，其中一種個效力都比較低，咁可能個保護率就更加低。其實咪應該要加快打第三針，同埋第三針全部都應該打翻伏必泰咯。 廖生啊，講起關於疫苗接種咧，因為你特別關注學童咁啊，同你傾下啦。而家咧，香港其實12歲以下嘅小朋友咧，佢哋係未能夠咧給予佢哋去接種疫苗嘅。咁即係關於呢一方面，似乎即係就算加快嗰個疫苗接種咧，學校嗰個風險都未必能夠即時因而減低嘅噃。 係啊，所以就好擔心。所以我諗另外即係可以做翻嗰個 lateral flow test 咯，即係嗰啲係。嗰啲叫做嗰啲kit 啫，嗰啲 即係自我進行檢測嘅嗰啲包是是。 英國都係有啲未打得噶嘛，或者小朋友啲可能細個，咁佢哋全部今日開學噶嘛，今日開學，咁啊全部都要做曬 test 先翻學校，咁啊起碼一個禮拜做兩至三次嘅。如果 boarding school 嗰啲更密嘅要做得， 好 咁、呢個我諗可以減低佢哋有風險機會，同埋咁起碼都要半日先咯。你食飯嗰啲除曬口罩。个风险极高咯， 好啊，多谢 政府话咩快很准，我就调翻转，我觉得唔够狠咯，即系可能要狠多少少。如果你要快啊嘛，要清零啊嘛，咁你两个礼拜之内做得到，之前嗰啲全部都要三至五个月，即系用翻同一个措施啊。咁以前用翻同一个措施，我都要三至五个月先可以平复翻个疫情。喂，今次个疫情嚟得咁急，个传播力咁高，用两个礼拜时间用同一个措施，我唔相信可以完成到佢个目标咯。 好啊， 所以更加要快、狠、准狠啲咯，就要。 好啊，多谢廖生分享咗佢嘅睇法。戴希立啊，其实咧见到呢几日咧市民接种疫苗嘅嗰、那个 人数多咗， 系啊，嗰、那个热心好似都大咗啊。嗱，见到咧而家已经接种咗第一针疫苗嘅人口咧系占咧我哋整体合资格嘅人口咧系73.2%啊。咁而咧喺好多嘅疫苗接种即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入边个预约嘅名额咧，亦都睇啲报道讲咧话最近呢一个星期咧都出现咗啲爆满嘅情况。咁啊，有一啲市民甚至话咧如果是没有预约走入去医院那里等候打针都要等一个几长的时间，即是整四个钟可能才有得打。 是啊，那我觉得这个都即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只菌就跟以前第一不同，第二呢就我相信很多外国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即是传播的情况就早过香港。其实刚才正如那位听众说，就用翻舊方法去處理新問題咧，可能咧就唔足夠嘅力度。咁所以我哋都可能睇一睇外國佢哋有啲乜嘢措施咧，值得我哋去借鏡。例如頭先講，除咗話即係我哋循序漸進 去停課啊，即係考慮唔同年級啊嗰啲等等措施之外咧，即係點樣打針？打針嘅年齡或者做檢查咧，可能要幾管齊下先得。咁我諗就用翻一個舊嘅方法咧，我覺得咧。可能是不夠多元化的、那個、措施。 嗯，講到、措施的快、狠、準呢，另一個可能市民會覺得有些狠的措施呢，就是呢、政府宣布呢會暫停醫院和院舍的探訪、其實、就說呢除了是一些因恤的情況之外呢，現在市民呢是不可以了，即是接下來1月7日就不可以再去醫院和院舍呢去到探訪親友、相信這個呢對於屋企人可能是在医院或者院舍住的听众都会带来不少的影响。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措施，可以打来1872311 1872311。见到社会福利处也都是出了新闻稿，就说各个受资助的单位其实是因应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虽然是会继续维持服务，但是接下来他们的一些小组活动，譬如好像兴趣班、讲座以至大型活动，在这段期间都是会暂停的。到底是否改用线上的形式进行呢，就大家要再探讨。但是即这些 社福机构呢，他们那个服务都会因而去受影响。那位怎么看呢？打来1872311。而现在电话旁边我们就接到一位院舍的负责人，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院舍负责人李辉在电话旁边。李辉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好。 李辉 啊，其实今次出咗呢个消息之后咧，有冇已经收到一啲家属嘅查询咧？关于嚟紧探访嗰个处理，有冇收到佢哋嘅反应同忧虑咧？ 嗱，下昼特首佢讲话快很准咧，其实就系、是、我哋成个业界都好希望咧，喺呢几日咧不断有一啲消息传出嚟嘅时候咧，就觉得喂。點解冇一個更加清晰啲嘅指引俾我哋啦？咁究竟咧，我哋自己業界嘅群組都話，咁啊探訪嗰度又點啊？咁已經喺度即係醖釀緊，話問社署嘅。咁社署咧就話，嗱下晝政府就有公布啦。咁咧，我哋覺得特首話要快很準，咁我哋認同嘅，即係因為個社會代價實在係太大啦。咁而家有一個明確清晰啲嘅指引咧。咁我哋就好做啲啦。咁你特別係我哋院舍呢，好坦白講呢，嗰啲老人家嘅接種疫苗率呢一路都係偏低呀。咁佢哋嘅體弱呀、對於來勢洶洶嘅 Omicron 呢，你話第五波殺到嚟香港，仲要話有條即係五個區塊鏈呀、定係 傳播鏈 呀、個傳播鏈仲要琴日聽到話有一宗係不明源頭咧，哇！大家都係好驚喎。你第五波殺到啦，我哋院舍有一個咁高危嘅行業，長者嘅接種率又咁低，就算我哋員工嘅接種率咧，其實都好高嘅，去到97%、99%都有嘅，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打曬針噶啦。咁但係你老人家冇打嘛？同埋呢一班係最需要保護嘅長者啊嘛，咁其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咧，其實都真係呼籲嗰啲屋企人咧，唔使擔心老人家。我哋其中有，但我有八間院舍，有一間嘅院舍咧，嗰啲長者嘅接種率咧，去到50%，但係有啲咧得20%+嘅啫，但係。即係蘇花係冇乜話有啲好嚴重嘅反應啊，或者係打完針之後有其他嘅一啲副作用啊咁其實長者嘅接種率咁低呢，喺嚟緊嘅第五波呢，我哋係最擔心嘅，因為佢哋真係特別係一針都冇打嗰啲咁樣。咁你而家特首話兩個禮拜，咁而呢个两个礼拜收紧呢，就已经去到1月21日 啦。1月20日。 咁你諗下那个时候已经系年十九啦。如果喺呢两个礼拜，即大家都观望啦，无论系头先飲食业又好，社区各方面要搵食嘅人都考虑到，如果真系我哋付出咗两个礼拜14日嘅代价，再冇新嘅源头出现呢，咁希望农历新年 就真係有一個復常，起碼都有一個好啲嘅氣氛。大家都知道啊，農曆新年係四大傳統節日之中最重要嘅一個節日。老人家佢又真係期盼嗰個係佢團聚嘅日子，見仔仔孫孫嘅日子。哇！而家突然之間又要收緊，又冇得探。咁過去嗰兩年呢，即係都係叫做係有限度探訪，佢哋要做好多嘅嘢，又要打咗針，又要嚟院舍探訪之前又要約，都好難㗎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實在係咁長時間，令到個家人同長者，無論佢哋可能嘅情緒出現一啲即係負面啦，咁但係當今日聽到呢一個消息之後呢，咁我哋都廣播，即係同啲老人家同我哋講，嗱，你哋睇到新聞啦，咁呢又要收緊社交距離喇喎，又冇得探訪喇喎。咁有啲老人家呢，佢就話唉，呢幾日咁嘅情況都預咗㗎啦，都睇到來勢洶洶，又有不明源頭，咁佢哋都即係有一啲嘅心理準備嘅，咁但係當然係失望啦，一定係失望。 我想理解一下李正話嗰個分析咧，即係話有咗指引，咁今日出咗指引咧，就大家都定好多啦，即係知道應該點樣做啦。依個第一啦，咁第二就農曆新年嚟緊咧，大家都有個期望咧。如果疫情好轉咧，咁希望就能夠復常啦。當然，如果冇人有水晶球，知道就得唔得啦，即係咁樣。不過我有個問題，我想請教你咧，就係話咧，假設咧，即係兩個禮拜後情況真係放緩啦，咁啊可能有機會復常都好啦。其實呢兩個禮拜或者跟住一段時間咧，我哋其實有一個老大難嘅問題，即係呢個老人院舍裏面係出現嘅咧，就係、是。我哋嘅老人家嘅打針嘅接種嘅比例咧，比起一啲先進嘅國家嘅外國嘅情況咧，都係低嘅。咁當然有好多種原因啦，但我諗可唔可以借呢個機會，今次呢件事件咧，你覺得有冇一啲教育或者宣傳或者勸告嘅方法咧，可以提高個接種打針嘅比率咧？ 嗱，呢個係非常之即係。你講出個問題嗰個 key point 咧，係接種率低咧，實際上有好多咧，即係我哋自己院舍嘅營運者咧，知道唔係話老人家佢害怕打針，因為佢每一年嗰、那個常規性嘅恆常流感針咧，佢哋都打嘅，但係就偏偏今次呢一個疫苗咧。佢哋屋企人叫啲老人家唔好打，係居多嘅，因為我哋做咗調查咧，都係屋企人。咁我就覺得屋企人咧喺咁樣嘅時勢同埋咁樣嘅疫情底下咧，佢哋應該要鼓勵個老人家去打針。我哋調翻轉啊，有啲好醒目嗰啲老人家，佢本來咧佢話我唔打，喺我個仔女叫我唔好打，咁我而家。你點可以動員到你個仔女俾即係你自己都唔驚啦？你係可以自己作主噶嘛？咁咧就曾經試過有一啲先導計劃咧，嗰啲註冊醫生去到院舍就同啲家人啦開會啦，同埋同啲老人家，好多老人家好脆弱噶，打咩唔打啫？怕咩啫？我啲流感針季節性流感針，我年年都打咗我冇事。咁只不過係啲仔女驚我有事啫，咁其實係咪可以趁呢個機會呢，即係叫啲屋企人唔需要太大嘅擔心。如果你打針有事啊，同你打針嗰個或者特區政府佢仲驚過你啦。點解外國嗰啲個接種率咁高，院舍嗰啲接種率好高嘅，香港真係～好例外咯。 OK， 好快，李輝問埋你一個問題啦。嗱，而家咧政府就話，即係除非有一啲因恤嘅情況啦，如果唔係咧就唔可以探訪。咁你頭先都話，即係啲長者雖然預咗，咁但係都不免失望。我想請教咧呢一個因恤嘅安排係咪都係即係院舍自己去決定翻喺啲咩特殊情況之下可以容許翻個探訪，定係社署有冇俾指引你哋㗎？ 嗱，好明顯嘅因恤，邊一類人士係可以獲因恤咧？咁我相信咧，就佢冇俾人歪白紙黑字講明呢一種。相信咧，譬如 有一啲係非常之危重病啦，瘤、瘤啦，甚至係可能係差唔多 pass away 啦。咁你人情上你都唔俾佢見一見面，咁呢個可能喺醫院嗰個關卡，更加難啲。我哋院舍咧有問題，我哋一定即係送佢入醫院噶啦。 咁可唔可以話其實院舍應該嚟緊都係即係冇乜因恤嘅安排之下，應該都係冇得探噶啦？可唔可以咁講咧？ 應該係咁啦。 明白，好啊，多謝。 都應該係醫院俾嚇。 好啊， okay. 多谢李辉你嘅分析吓，同你倾到呢度，因为咧我哋仲想接听埋听众嘅电话，电话旁边咧而家有黄先生喺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啦，黄生你好， 黄生系， 你好，两位主持， 请讲， 系，咁啱啱都讲开即系老人家打针啦，嗱我妈妈就其实四月已经打晒两针噶啦，佢80几岁， 系， 咁啊但系又好唔好彩咧，佢最近就成日出入医院，咁。唔探得呢其實對一個老人家甚至乎對醫院呢都好慘嘅。因為啲老人家入親去呢好多都精神上面出現咗問題嘅。即係佢會令到佢好亂嘅。即係似老人家。 你先係情緒啊成個精神啊嗰啲。 係啦即係有啲腦退化嗰啲就會嚴重咗啦。咁、其實我哋入到去有時甚至乎喂一喂飯呢即係我諗對個老人家都好好嘅但係就做唔到呢樣嘢啦。咁、而醫院人手亦都不足。咁變咗老人家有陣時食唔食得飽，我哋都唔知啦。咁呢個一個即係我覺得，即係睇下政府點樣去 balance 呢樣嘢啦。咁、但係頭先啊戴希立你講一樣嘢咧，我就即係你提咗兩次，我哋要仿效外國嘅經驗啦。我又唔知真係外國有咩我哋要仿效喎、啊。佢哋100万人感染一日都夠膽死嘅、我唔知點解你咁推崇外國嗰啲咁嘅經驗、我就唔係。 唔係我話參考一下啫，即係唔係推崇。 唔係我覺得冇嘢參考咯、外國佢哋就係放任咯。希望即係總之就係咁樣咧，就好大件事啦。咁頭先講翻賠償啦，又講翻即係啲食肆啦。嗱，我 係黃生，喂，黃生，係黃生。黄生个诶、黄生个电话咧，好似有少少问题啊！不过头先诶，我谂都澄清翻啦。头先阿戴希立咧，其实就回应紧一位听众咧，就讲到喺外国咧有一啲学校啊，佢哋咧会派一啲检测包咧，就俾学生可能自行喺屋企啊，或者系即系做咗个检测咧，咁就先至系翻学咧，就减低个感染个风险。 同埋老人家嘅打嘅针嘅比率其实系高啲嘅，即系喺外国嚟讲咧，好多地方吓。咁我哋都可以睇下佢点解佢哋能够去。劝服到头先阿李辉都觉得咧，应该趁呢个机会做呢件事，即系 吓。嗱、其实咧讲到即系关于长者嗰个接种率低咧，头先阿李辉都有个分析咧，就同即系可能佢哋嘅子女啊，系咪安心俾长者打针咧系有关系。其实早前都有，譬如浸会大学方面咧有相关嘅研究都指出咧，即系好多时候长者嘅子女因为担心老人家个身体嘅情况咧，反而可能系佢哋咧系唔放心俾啲长者去打针，咁所以。有阵时候专家咧，可能就唔单止咧，系要同翻咧嗰个长者去解释，更加要说服长者嘅家人。嗱，我哋揾翻阿黄生喺度，不如听埋阿黄生仲有咩讲先。系黄生，你仲想讲关于赔偿系嘛？请讲。 系啊，几好咧。其实即系由头到尾咧，呢、這个疫情咁耐咧，都系有啲自私嘅行为啦。譬如今次好明显就系一位嘅航空公司嘅人，佢出咗去食饭，即系令到所有人都有事啦。咁我又唔知法律上面容唔容許用一個私人訴訟，喂，我告國泰或者告呢位機師咯，賠償咯，嚇。 嗯，即係你嘅意思係用一個民事索償嘅形式去向呢啲違規嘅機組人員。 今次好明顯係佢嘅過失嚟噶嘛。咁至於啲酒樓，我諗大家真係要，真係呢兩個禮拜希望政府真係做到嘢，大家即係叫做用一個好短嘅行為。去避免一個更大嘅災難咯，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大家都理解。其實我哋過往嗰年紀香港人做得已經好好噶啦，咁點解今日又要要求政府賠償呢？我諗即係大家都要犧牲少少咯。政府唔係一個賠償嘅，我覺得政府應該做快啲添啊！開頭其實佢早兩日我唔明點解要講2月24日先去嗰個疫苗氣泡，咁反為俾咗一個大家一個錯誤嘅期望咯。然後啲人就話。哎，我为咗食饭去打针，哇！呢啲咩 concept 嚟？ 好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 Omicron 疫情已经进入社区，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今个星期五凌晨零时起，晚市禁堂食，并关闭酒吧、健身室和体育场地等表列处所，取消所有大型活动，包括单车节等，为期14日。所有食肆星期五挨晚六点后禁止堂食，至于非晚市堂食时段 ，B 类食肆限制最多两人一台 ，C 类食肆最多四人一台 ，D 类食肆最多六人一台。场内表演需要暂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解释，由于过去十几小时本地疫情发展令人不安，期望在疫情扩散前以快准狠的措施争取在短时间内切断传播链。他承认措施短期内会对市民和业界带来阵痛，希望市民谅解，当局会在新措施生效七日后检视。本港新增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宗同输入相关或本地源头未明个案，另外大约有2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28岁女机组人员衍生其他感染个案，情况令人好担心。中心亦发现其中一名确诊女患者每朝早都同朋友在维园跳舞，而住在屯门确诊的测量师每日都途经维园前往北角翻工，怀疑可能构成远距离传播。耀荣文化宣布组合 Rubberband 原定星期五至星期日在竹翠公园举行的音乐会将会延期。耀荣表示，为配合政府最新防疫措施，三场音乐会延期举行，已经购票观众请保留门票，并密切留意购票平台的公告。后续安排将在今个月22号起持续更新，预计将在当局宣布放宽措施后三个月内，在相同场地作出补偿安排。香港迪士尼乐园宣布，因应政府要求和配合本港现时采取的防疫措施，将由1月7号至20号暂停开放。香港迪士尼一直和相关政府部门紧密沟通，并会继续参照政府指引实施健康和安全措施。乐园明日将会按原定计划，即逢星期二、四暂停开放。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390宗新型肺炎确诊，另外冲绳新增623宗确诊。当地传媒报道，日本全国今日新增的病例数字是去年9月以来单日再超过2000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个强制检测的封路，九龙塘的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至到德雅中心一段，唯一行车线因为强制检测行动暂时需要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达之路去旺角方向，介乎创新中心至到德雅中心一段的唯一行车线是暂时封闭。之后跟进翻坏车和意外事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的坏车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线有坏车，龙尾风力楼。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慢线有意外，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至於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慢線的壞車就已經拖走了，但現在獅隧九龍入口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擠塞的，窩打老道去獅隧車龍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橋底，龍翔道西行去獅隧的龍尾就近星河名居。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有坏车，而家去荃湾方向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接近美松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100个香港人，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副教授麦瑞才。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朝早十点同步直播。 主持：萧乐文、钟贤堂。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齐谂下，点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大希腊啊，讲咗咁耐疫情咧，都想转个话题咧，同大家关注另一个民生嘅题目啦。嗱，见到咧的士保险业嘅龙头咧，呢个泰加保险啊，近日咧就向一啲的士车主发信，通知佢哋咧会喺七日嘅通知期后咧退保。业界咧就话可能咧会有超過10,000部的士受到影響，由於沒有保險承保之下，這些的士就不能夠營運，於是市面上就出現一個說法，就說咦，會不會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即沒有的士搭，會不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呢？係嗱，咁咧就見到保監局啊，其實咧都有即時採取一啲行動嘅。佢回應傳媒查詢嘅時候咧，就話已經咧係聯絡咗保險業聯會啦，同埋咧得到一啲相關保險公司咧係同意向受影響嘅投保人咧提供30日嘅按保方案啦，確保的士咧係唔會因為保單被取消咧而不獲保險嘅保障。咁啊，但係今次呢件事件咧，似乎亦都帶出一個問題，就係願意去承保保呢一个的士保险嘅保险公司咧，似乎就唔系咁多，或者好多咧都认为呢一盘嘅生意咧系容易蚀本嘅，咁就出现咗咧呢一个嘅佢哋唔能够去营运落去嘅社会问题。 喂，我就觉得呢个问题都可能几复杂嘅，即系话嗱，保险公司嘅梗系要想做生意啦。咁而家据讲咧，呢几年佢哋系有加价嘅。 嗯。 咁但系而家加价嘅情况下边，佢哋都再拒接新嘅生意咧，即系咁，即系有生意佢又 都唔做， 唔做，就而家系觉得蚀本。咁但系问题点解会出现一个咁嘅问题咧？即系同埋点样先至可以使到嗰个保费喺一个合理范围？但是保險公司又覺得它是有利可圖的情況下面去繼續營運呢，我相信這個問題都可能裡面有些巧妙。 其實睇翻泰加保險嘅中期業績顯示咧，佢哋舊年咧係仍然錄得利潤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再睇前少少，譬如2020年嘅同期咧，佢哋係有虧損嘅。咁但係到底業界係咪出現咗一個即使係承保係有錢賺，但係佢哋都唔願意做嘅情況咧？到底個仔細嘅問題或者個行業結構係點咧？不如我哋都請嚟業內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嘅永遠會長吳坤成喺電話旁邊。吳坤成你好， 你好啊， 吳生係， 各位聽眾 係。吳坤成，請你先同我哋講下咧，而家呢一個保險問題嘅最新發展係點啊？你哋嘅車係咪都根據保監局所講，應該揾到新嘅保險公司去承保啦？ 因為今次呢間公司咧，佢個市佔率咧，佢個保單數量咧，佔市場嘅升超過一半啊！咁佢影響嗰、那個，因為佢比例同數量比較多、比較大咧，其實俾我哋影響比較深遠嘅。最主要問題就係、是，如果啲的士如果冇保險，係唔可以營運噶嘛。而呢間保險公司現時出嘅單咧，叫拒保通知書咧，其實得七日期嘅啫，同埋裏邊嘅數量咧，而家我哋都睇唔到嚟緊有幾多個。即係幾部車會俾佢出現呢個拒保通知？咁嗱，頭先保監講咗就話，喂，佢有四間公司可以銜接到去做，但係據我哋所知咧，啲公司其實佢所做嘅單都未必咁多，亦都一路推緊，我哋成日都唔肯接單啊。咁我哋都同保監嗰邊通咗電話咧，希望就透過保監直接將啲所謂被拒保嘅泰加公司嘅保單咧，直接由佢哋處理咧，能夠獲得承保。因為如果你啲車冇人承保咧，啲車第一開唔到工啦，開唔到工，換句説話講，啲車主冇收入，點工會咧？冇工會，咁你調翻轉頭，你市民大眾坐的士都困難，啲車開唔到工啊嘛。所以影響嘅，我相信唔係講一間公司或者話幾多百台車，係可能影響成個行業咯，同影響嗰個銀行財務啊，同影響市民大眾咯，係嘛？ 嗯。新的公司咧喺承保嘅過程入邊，你頭先就形容，即係唔係每一張單都接啦。而另外我亦都想請教佢哋承保嘅嗰個條件咧，有冇話喺個保費上面都有增加，定係個情況係點啊？ 係絕對有增加啦，因為保險咧，自從以前咧即係星輝保執笠之後咧，結咗業之後咧，其實保險由以前幾千蚊到而家幾萬蚊份單咧，佢本身嚟講一般嘅單都三四萬一份單㗎啦，係嘛？咁另外咧，佢個附帶條件裏面好多咧，所謂嘅墊底費啊，亦都好多附帶條件啊，車齡啊、車司機年齡啊，要加唔同嘅裝嘅車 cam 啊，否則要加唔同墊底費咧，其實。嘅保障同埋所要我哋負擔嘅數目其實已經好驚人嘅，已經我哋一路都改善緊。但佢突然之間，我唔理佢呢間保險公司同保監之間有咩商業上或者其他即係公司內部咩問題啦。咁佢突然之間大量咁去斷保呢啲車嘅保單咧，我覺得佢個商業嗰、那個、那個措手同行為咧好卑劣咯，係嘛？因為影響到而家成個行業裏邊大家都十分之彷徨，唔知幾時到邊份單會斷保咧？咁因為你知道份單係可能幾千份單或者近萬份單都好，佢今次係冇通知，即係所謂代理嘅，只係個別用掛號信形式通知所謂嘅的士嘅車主咁解嘅啫。咁好多收到信已經有兩三日之後咧，咁你剩翻個三幾日，你係咪有辦法揾到適當嘅保險公司去承保咧？咁、那個數量一下子有成或者斷千或者斷百分，一下子要揾公司嚟承接嘅時候，其實一定有一個困難嘅。所以我呢個懇請咧，就即係政府有關方面咧，應該成立跨部門小組咧，去對呢件事咧作出協調咯，係嘛？因為你要明白個數量同影響個層面都比較廣泛咧，無謂做的市場上啲營運者，好似前線嘅車主啊，或者。即係個營運者都出現一個即係彷徨嘅情況啦，好嘛？ 咁啊，依家即係有個嗱，依家就有一個短期問題，有一個長期問題啦。即、就、係、是、你依家就希望保監就出手，即係同你哋業界咧就解決咗依個所謂有新嘅公司肯做咧，就但係都係解決三十日嘅問題啫。咁當然依個都要好多功夫去做啦。咁但係我頭先即係問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係有生意都唔做，但你又加咗價喎，同埋頭先講不斷啲墊底費咩嘢都加曬， 冇錯， 都唔做，咁梗係有個結構性問題喺度啦。咁呢個結構性問題過咗三十日之後點解決咧？ 嗱，我哋都擔心呢個問題嘅。你成日講業界裏邊出現保單或者司機啊攬金攬賠咧，當然業界裏邊前線或者營運者係有個責任。 但政府部門裏面的把關，好像我現在講的即係巴攬訴訟啊、車手掌啊，即係好多人去詐受傷去呃啲錢咧，呢啲情況係咪嗰啲制度上或者部門之間，甚至乎有啲嘢要作出修訂咧，或者成個行業整合做好佢咧？正正而家大家都喺改善緊裝車 cam 啊，裝啲防裝追撞功能嘅所謂一般嘅安全措施底下，保險頭先你睇到啦，部分已經開始理順咗有錢賺啦。一份單已經從以前嘅幾千蚊到而家講緊係四五萬蚊一份單。咁老實講句，已經任佢加到咁犀利嘅時候，咁一下子你話唔做就唔做，好多客户同啲保險公司係講緊十幾年或者成好多年嘅交往嘅，做緊投保嘅，係咪話唔做就唔做呢？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問題就講來就好複雜，但係首先要解決咗而家斷保啲車冇保險嘅問題，即係政府一定要正視咯，係嘛？ 唔係，就我就話，如果呢個問題就算三十日之後咧，都嗰啲新公司如果真係有個結構性問題，佢都頂唔順嘅喎，一樣嘢會有呢個問題 喎。所以我哋同保監講咧，呢個只不過短期措施。嚟緊都應該係少咗要跟進嘅，因為你明白咧，就算四家公司佢本身投保嘅條件，可能車齡啊、司機年齡啊、墊底費啊、車 cam 啊，所有唔同嘅條款，可能佢會選擇性唔同嘅情況，佢唔同嘅價錢，或者唔同方式會做與唔做，我哋都未知。但只不過解決咗三十日裏邊，令到啲車唔會擺低停駛，影響到我哋啲車，因為佢得七日期咧，呢個斷保通知事實上太短。我哋根本冇辦法可以揾到適當嘅保險公司，係咁解嘅啫。所以你講得啱，後續點處理，我哋仲同保監不停開緊會嘅。 咁你會點建議嗱？譬如果嗱，譬如而家舉個例，而家有個三方會議啦，保險公司、即係保監同埋你哋業界咁，你哋會覺得有邊幾個新嘅想法或者構思咧，係可以解決到舊嘅嗰、那個結構性嘅問題 咧？我諗咁睇啦，政府到而家同埋保監未同你開過會嘅、啊、就呢方面，即係呢個所謂斷保事件嚇，突然之間呢幾日發生咗之後，咁最主要問題就係你頭先講咗啦，呢、這個問題產生咗呢十幾年裏面保險出現嘅問題，或者保費昂貴，甚至乎話即係攬 cam 攬連保險公司成日嗌聲稱蝕本，責任誰屬咧？大家要面對要傾嘅，就唔係一下一刀切話我唔做就唔做咁，即係我覺得。大家應該坐低，唔同嘅保險公司，大家相應嘅條件有咩能夠組個行業？譬如好似車隊化、電子化嗰啲所謂監管啊、GPS 啊，所有嘅唔同嘅車隊嘅監管功能啊，培訓司機，我哋都嚟緊會做。但係換句説話講，大家都坐低去做，就唔係講話你唔做就唔做啊嘛。即係我覺得建議咧，就係最好緊係由而家現行嘅八間保險公司啊，加埋政府相關嘅保監啊、運輸處啊。加埋相關嘅議員咧，大家都成立一個小組去跟進呢個成個業界發展嘅問題啦。咁你明白呢啲說來話長，或者要傾嘅嘢十分之深遠嘅。但短期內要解決問題，啲車唔可以停低冇保險去承保啊嘛，係咪先？ 明白啊，好啊，多谢啊吴坤成嘅意见啦。吴坤成咧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嘅永远会长嚟噶。嗱，我补充少少资料啊，大希立嗱，根据2021年立法会曾经召开嘅联合小组委员会嘅文件咧，引述咗当时保监局嘅资料。头先吴坤成都话啦，而家市场上面咧有八间嘅保险公司系承保的士保险噶，佢哋咧喺2005至到2020年嘅16年间咧，有11年啊都系录得亏损。咁背後個原因咧，就同嗰個理賠嘅率好高啦，或者咧亦都有業界討論到咧，係咪有包攬訴訟嘅問題咧係有關。咁頭先吳坤成就話呢啲長遠嘅問題要長遠去處理，但係短期內點樣樣可以即時揾到保險公司去接手呢啲保單咧，就係佢哋業界而家睇上嚟最焦急嘅問題。不過我呢度咧亦都想帶出另一點。剛才吳坤成就形容到禁特預期內七日的通知說不做就不做，是即他認為是一個很沒有商業道德的行為。不過我看回一些報道，有一啲業界人士就認為泰加保險終止佢哋嘅的士保險業務咧，其實11月嘅時候已經見到有先兆噶啦。嗱，當時公司咧曾經發表一個公佈咧，就話為咗配合保監局 檢視他們的外幣交易活動和策略，要求就停止了公司的外幣投資。但是亦都在同一個公告裡面，他們就說為了減輕因為長時間被停止外幣投資而導致的潛在財務損失，會認真考慮若干的應急方案，希望提升財團的業務表現，包括就是停止接受現有的的士保險客戶續保。即是說11月的時候其實已經出過公告，說有可能是會在個保險業務上作出調整的，會不會是保監局的反應不夠快呢？這樣看上來戴希蘭， 所以我就覺得呢，就當然短期內就怎樣可以維持到那個的士繼續運作，咁啊有人去承保，咁呢個就但係都得30日嘅時間啦。咁30日夠唔夠，我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呢個都係要業界保監同埋呢個保險公司要傾啦。咁當啦，30日之後唔夠，又再30日，咁都唔會無了期嘅，梗係有個日子都要。咁但係呢段時間，除咗係解決嗰個續保幾多日嘅問題之外咧，就要買時間去經長遠的結構性問題怎麼解決。我其實想聽一下幾個方面的人覺得要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有什麼建議，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 或者我們也都找來保險界的人士跟我們談一下。電話旁邊有保險業聯會的行政總監劉佩玲。劉佩玲你好。 兩位主持人你們好。 啊，你好。 劉佩玲，或者我們都是先講燃眉之急啦。剛才呢，的士的車主呢就跟我們講話，雖然就話會有保險公司承保，但是呢都有保單呢就暫時未找到人接喎。根據你們聯會的了解，現在最新情況是怎樣？ 其實我們在即今次泰加保險我們其實泰加保險它一個商業決定之後呢，我們都有同保險公司聯絡啦。咁你知道其實有四家保險公司咧，已經將個市場份額加大嘅，咁啊足以消化而家可能保險公司留翻出嚟嘅一啲嘅需求。咁我哋知道咧，保險公司其實呢兩日咧，因為事出即比較即時間比較短啊，咁其實保險公司兩日咧，其實都接咗好多好多嘅查詢電話。咁我哋今日最新嘅了解狀況咧，其實而家已經收到，亦都做咗一個承諾，可以去核保嘅保單咧，其實有大概有5000架車。即是说有一些的的士的承办商啦，或者打理人啦，或者他们的中介人，其实已经和这四间保险公司联络，四间保险公司也都初步已经承诺可以帮他们去核保这架大概5000架车。咁还有那些当然是继续处理紧啦。咁刚才讲过啦，因为事件发生是这几日之间啫，咁可能在那个流程啊，或者那个程序上呢还未理顺的，可能会有少少的混乱。咁我们觉得其实我哋都希望的士業界明白啦，其實可以放心嘅，冷靜咁去處理咧。其實從自己中介人傾翻，或者我哋同保險公司直接傾翻係可以嘅。咁如果你哋琴日有留意咧，其實經過的士業議會亦都出咗一個通告，正面俾埋呢四間公司嘅聯絡方法同埋聯絡人有一個熱線電話，每間公司都有一個獨立熱線電話去處理。咁當然查詢多，亦都可能需要等候，但係其實已經有足夠嘅份額去應對而家留翻出嚟市場嘅嗰個需求咯。 係，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四間公司提供嗰個容納量咧係足夠消化嘅，只不過依家就未完全理順咁解啫。即係你嘅意思係咁，係咪？ 冇錯，冇錯，係需要啲時間。咁同埋因為亦都好多眾多嘅查商，亦都有眾多嘅 stakeholders 啦。咁可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咁但係唔需要擔心個市場份額夠唔夠，夠嘅。 O K， 咁就我哋買咗一個30日嘅時間啦。咁好啦，咁呢30日裏面，我哋就照進一步點樣解決嗰個結構性嘅問題咧？ 你如果講結構性嘅問題咧，咁我都要重申一句，其實香港有50多間保險公司係有一個牌照可以做車保嘅，但係其實數埋可以肯去做的士保險咧，5到10間嘅。咁頭先主持人你哋都講過啦，大概8間啦。 係。 咁點解咁少保險公司想做咧？亦都係頭先主持人講啦。其實虧損都好緊要，咁我哋見到即使個意外率咧，其實好高嘅。喺早一年2020年、2019年嘅時候咧，係每四架的士就有一架牽涉意外。咁舊年嘅數字可能會好轉咗，但係嗰個意外嘅嚴重程度好高嘅。你如果睇網上嘅新聞或者片段咧，可能大家睇到唔少類似嘅。咁我哋見到車隊比較殘舊啦，管理都唔係話做得好好，咁司機嘅駕駛態度亦都有問題。咁亦都要加埋有啲包攬訴訟啊，或者有一啲嘅保險詐騙嘅索償嘅詐騙。 即係種種嘅情況咧，其實係匯集埋一齊咧，係令到即使嗰、那個買保險係困難嘅原因，就係因為冇保險公司願意承保一個長期虧損嘅業務。咁當然，我哋喺頭先啊主持人講過，立法會嗰個平台度咧已經做緊嘢啦。咁過去一年嚟咧，啲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啊，或者相關嘅持份者咧，都大家傾緊有咩改善嘅方法，亦都引進咗啲新嘅構思，譬如用車用一啲嘅科技去監察架車嘅行車嘅表現啊，架司機嘅態度啊，呢啲往往幫到手嘅。咁但係呢啲係需時嘅，亦都頭先阿坤哥亦都有講過啦，呢啲係要時間慢慢傾，要慢慢處理，要慢慢做。咁我哋而家業界做緊嘅，同保監局一齊做緊嘅就係處理咗燃眉之急先，確保而家流出嚟市面嘅車咧係得到一個適當嘅保險保障，然後我哋再慢慢同業界傾。我同意嘅係需要傾，亦都需要大家需要討論，要揾一個大家都覺得可行嘅方案。咁但係就唔需要採取過激嘅行動咯。 我想講咧，30日就好快嘅啫。咁啊，30日之後咁嗱。我想問啊，最關鍵啊，你都講咗一啲方向啦，要睇下因人而異，要監察住啲司機嘅質素啦，要有科技嘅方法去降低嘅意外啦，要識別一啲咧就即係不良嘅訴訟啦，即係諸如此類等等。咁30日究竟之後，你哋會建議一個乜嘢嘅機制，點樣去開始解決呢個問題呢？但係30日之後可能冇人承保都唔頂喎，咁咪又點咧？ 其實可能有少少誤會啊。而家講呢個30日咧，係一個其實汽車保險咧，依個比較常用嘅慣例嚟嘅，係一個叫做 cover note， 一個臨時保單，唔代表30日之後呢張單會斷嘅。 OK， 因為俾一個30日嘅時間做一個正式嘅程序，因為尤其是今次個前線嘅事件比較倉促啊，所以其實俾30日做一個正式嘅程序，等保險公司做翻曬所有應有程序，攞翻曬應有嘅文件去做一個正常嘅核保，咁張單會繼續嘅。其實而家唔 係 話事啊，好多我出張車單都有呢個情況出 現嘅。咁好啦，咁跟住嗰個成件事去討論，要去解決問題嗰個機制應該係乜嘢咧？ 嗱，我哋其實頭先講過，透過立法會嗰個嘅發房嗰個平台咧，我哋其實同阿葉志明議員啦，咁亦都同政府相關部門，譬如運輸署啊、警方啊、社會福利處以至法聯署咧，我哋大家都傾緊呢啲解決方案。咁保險業界都提出咗啦，頭先我講譬如用科技去解決嘅，我哋亦都見到其實保險公司而家都引進咗一啲嘅 idea 去俾啲車行佢哋用嘅。咁我哋亦都透過運輸署亦都安排過一啲同。的士商有啲嘅直接嘅溝通會面，咁其實個討論係進度係理想嘅，亦都係進行緊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一件慢一件啦，我哋解決咗而家臨時呢個車嗰個保險嘅問題之後咧，我哋就會繼續做緊我哋嘅討論工作咯。 所以今次可以係話係一個轉危為機嘅機會，係咪咁啊？ 每一次都 是。是 啊， 刘佩玲啊，我刚才呢都引述了泰加保险在11月发出的公告，有一些人就认为似乎是有预兆呢，它是会停止呢这个的士保险的业务的。但是今次呢似乎无论是业界啦、保监局定是的士三方面的处理呢，都认为是仓促。你会不会看回觉得保监局可能在这方面是做得慢了，或者是没有去做好个即时的沟通呢？ 我倒翻转咁讲，因为嗰个仓促嘅情况系因为7日通知，咁所以可能比较赶急。但系其实业界之前，譬如保监局啊，同埋业界协调之下，你一早就揾咗呢几间保险公司，提高咗个市场份额咧，某程度上已经做咗一个准备噶啦。咁因为你头先我讲过啦，即使保险年年亏损啦，未必个间间保险公司都系可以有咁嘅承受嘅能力同埋愿意做嘅。咁我相信呢个都系监管当局协调之下的工作啦。亦都係好多謝保險公司願意喺呢個臨危嘅時候出力啦。咁我相信我哋做風險管理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居安思危，會準備定一啲嘅變數。咁今次就係我覺得亦都係我哋同監管當局嘅合作啦，保險公司嘅合作啦，咁大家就好正面咁去處理呢個變數。 即係換言之，係早於七日之前，其實你哋已經開始咗一啲協調同保底嘅工作， 係咪 咁講咧？ 當 嗰句，我都係嗰句，我哋做風險管理工作嘅，幾時都對安先為。 係。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劉佩玲。好，先傾到呢度。劉佩玲咧係保險業聯會嘅行政總監嚟嘅。戴希立嗱，佢頭先咧就話，其實而家咧嗰四間啊係會承保嘅保險公司咧，已經接到超過5000張涉及呢個的士汽車嘅保單。 消化當中， 係啦，嚟緊咧應該俾啲時間咧就可以陸續去完成處理，就呼籲咧車主要俾啲耐性。不過七日呢個期限咧就真係好短嘅，可能咧佢哋都會好擔心，一旦過咗通知期咧就冇辦法咧去揸車去揾食，咁所以睇嚟呢方面咧，大家都繼續要密切留意住嚟緊嘅承保情況啦，同埋咧，究竟呢個三方平台啊，可以點樣商量出咧一啲改善的士意外嘅方案啊？今日自由風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